官名，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智化、北侠、南侠、丁道会，还有那位彭玉，他们来到了人家朱文朱虎的门前了。智化使了个眼色，这几个人呢，叉楞叉楞叉楞，拔刀的拔刀，拔剑的拔剑。智化在前边走着，腾腾腾，几个人就窜进了人家朱文朱虎家，都进了二道门了。直接就闯进了人家的门厅。进来这么一看，几个人傻了，怎么根本就没有沈中原。屋子里边有桌子，有几把椅子，只见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这么一位老太太。这位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，别看呢有这么50多岁了，光梳头净洗脸，显得身子骨特别的硬朗，而且呢目光炯炯。这位老太太呢穿着这么一身蓝布裤褂，腰里系着汗巾白袜青鞋，浑身上下可以讲是干净利索，连个土星都不见。这么一位老太太旁边还站着一些家人。到这个时节了，那个彭玉啊赶快上前给引荐，告诉这几位说，这位那就是啊干妈妈。哦，智化听到这儿了，赶快的把手中的钢刀插楞是钢刀归鞘。北侠南侠丁兆慧也是收刀的收刀，收剑的收剑。智化立刻上前，哎呀，原来是亲家呀。亲家，没别的，您赶快告诉我们您的内侄沈仲元他在什么地方呢？您只要说出他的下落来，跟你们母女一点关系没有，如果您要是不说的话，恐怕你们母女哎呀就不大方便了。说到这儿了，老太太把他们几个人给打量了一番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进门就跟我叫亲家？谁是你的亲家呀？我要是不跟您说呀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姓智，名字呢单字一个化，我外号人称黑妖狐。说到这儿，智化又一指旁边的北侠，这位他是北侠，人称紫然伯。老太太这么一听啊，他蹭一下就从这椅子上面跳下来了。哟，感情是两位亲家到了，你看我这可是有失远迎啊，还请你们多多的恕罪。紧跟着人家就给他们扶了扶，这两个人也赶快见礼。亲家，没别的啊，您赶快把这个沈仲元的下落告诉我们吧，我们是来迎请大人的，您赶快说一说沈仲元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哎哟，二位亲家，你们先别着急，听我告诉你们说，你们呢可是来晚了。啊，这几个人一听，怎么着，我们怎么会来晚了？嗨，别着急呀，听我告诉你们，是我呀说了我那个内侄，我那个内侄呢恳求了大人，他向大人呢一五一十的全都招认了自己原来是怎么想的，又用什么办法到的大人。哎，大人呢看他是一片真心，也就赦免了他的罪过。现在啊又知会了长沙的太守邵邦杰，人家带领着兵丁们，我那个内侄呢也保护着大人，人家已经转回武昌了。啊，几个人这么一听，这难道是真的吗？北侠看看南侠，南侠点了点头，听老太太这么一说呀，嗯，这是真的。既然你们来了，正好我有件事情当面我可得问问二位亲家。哎呦，亲家您有什么话您只管问。 到现在了，我这还糊里糊涂的呢，就知道把我女儿嫁给爱虎了，到底她哪个是真爱虎，哪个是我们家的姑老爷呀？啊，志花一听您问这档子事儿啊，您听我告诉您，您先见的那位是个大姑娘，是假的，您后来见的那位那才是真爱虎呢。哦，那是真爱虎，您先见的那位那也不是外人呢，那就是卧虎沟沙龙沙老哥哥的女儿，名叫沙凤仙。哦，她是女扮男装。哦，跟您说啊，您那个闺女呢可是个二房啊。老太太一听，当时把眼睛就给瞪起来了。怎么着？哦，嫁了半天，我的闺女还做二房，那可不行。您看，您看，您先别着急呀，您听我跟您说，甭管什么事情，咱们都得有个先来后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当然了。我跟您说啊，当初的时候，是这个欧阳哥哥先给爱虎提的亲，就提的是沙老哥哥的这个女儿，拿那个玉佩呢做的是定礼。后来沙老哥哥遇难了，人家个女孩家是女扮男装到了您的干婆店了，当时呢他又拿这个玉佩又给爱虎啊定下了您的女儿，您说说谁在先谁在后啊，是不是？老太太听完了以后张着嘴也说不出话来了，也只好就默认了。哎，甭说这些话了，将来呀见着那个病鬼咱们再说。哎，有这个老四什么事？当然有他的，甭管，等他来了我得好好的跟他说的说的，他也太不像话了。说到这儿，老太太告诉他们，我们现在呀正有这么一个人命关天的危难的大事儿，你们几位他既然来了就帮着我们把这件事情给了了吧。几个人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？哦，这还有这么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哎呀，亲家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？啊，我先问问后边那两位那都是谁。哦，对对对，这都怪我没给您引荐。来吧来吧，赶快见礼，这位是南侠。哎呦，感情是展慧老爷呀，赶快的。老太太上前扶了扶，南侠也赶快一礼相还。这位呀，跟您说吧，就是墨花村那个双侠，嘿嘿，二爷丁兆慧。哎呦，丁二爷也来了，那可是太好了。你们大家全都请坐啊，我马上请出一个人来跟你们说说这档子事儿吧。是是是。眼瞅着这老太太呀就来到桌子这儿，一伸手把这个桌围子往起这么一掀。我说温员外，您就赶快出来，别在桌子底下躲着了。啊，大伙儿一看，感觉桌子底下还藏着一个人呢。这个老头啊一看外边有人窜进来了，吓得他赶快钻在桌子底下去了。等他出来，大伙儿这么一看，老人家已经50多岁了，花白胡须呀，头戴员外巾，身穿员外裳，腰系四套白袜青鞋，满面的愁容啊，而且是眼里含着热泪。哎呦，老人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？温员外，您赶快跟这几位爷太说说吧。啊，有什么事情让这几位爷太帮着咱们办，这回呀什么事儿就全都好办了。哎，是是，我说这几位爷太，我跟您说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呢跟那个朱家是亲戚，我的女儿啊就许配这儿的那个朱虎了。是吧？但是呢还没过门呢，我们这儿有个恶霸呀过到家里边下了这个彩礼了，非得呢要抢我的女儿，您说这不是要命吗？而且他们还想办法加害我这个贤婿，您说哎呀，这可真是要了命了。老太太在旁边一听，你看你这絮絮叨叨的说什么事儿呢，都说不明白，你倒是踏踏实实的坐在这儿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有这几位在，天大的事情全办得了，你就从头至尾踏踏实实的把事情的根本跟人家讲清楚了，成不成啊？对，几个人也过来一再的安慰。老人家 有天大的事情，您都别害怕，咱们慢慢的把事情说明白喽，我们一定替您分忧解难。哎，是是，这位温员外啊，这才落座，才把事情的根本缘由向这几位从头说起。说起来啊，事情还出在郭家营。郭家营那儿有这么一位啊名人，此人呢外号叫双锤匠，姓郭，名叫郭松德。其实啊，他在此地出名可不是因为这个双锤匠，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妻子花氏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他这个妻子真够花手的。哎，这郭宗德园里边家里边特别贫穷，这么说吧，他履历过人，使着这么一对双锤，他吃饭吃的可也多，饭量特别大，家里边又有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。这个花氏啊，跟他过这个穷日子，家里边简直是一贫如洗呀。您想想，作为这样的女人，怎么能够安心过日子呢？一天到晚的总是埋怨这个郭宗德，你看你穷的这个样，简直是个穷鬼，反正一天甭管说什么话吧，都带个穷字儿。你瞅瞅，经常的吃上顿没下顿，你瞅瞅人家那个娘子啊，又有花戴啊，又有胭脂啊，还有好看的衣服，你看我嫁给你这辈子我算是倒了八辈的霉了。每天都在郭宗德呀这耳朵旁边这么叨唠，郭宗德能不心烦吗？又正赶上这一天呢，家里边又没吃的了，他这个娘子花氏啊简直跟他急了。郭宗德没有办法，说你在家等着啊，一会儿我就把银子拿回来，哎，咱们是又有吃的呢，你又有花戴，哼，瞧你这穷样净说点穷话。郭宗德呀出来想什么办法呢？得嘞，我也不顾这脸了，我呀正站在里边，我打把式卖艺去，自己啊就有点这么本事啊，就来到镇子里边画了一个圆圈，在这儿又练拳呢，又练刀啊，练开了，看热闹人还挺多。就在这功夫，从人群里边出来这么一个人，就这一乐呀，郭宗德扭向回头定睛观看，这个人二十多岁，显得特别的年轻，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银红色的五升公子巾，身穿银红色的五升公子袍，腰系着丝绦白袜青鞋，白脸皮儿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薄片的嘴儿，海下无须，是正在年轻，两个这么锤子瓣的耳朵。就这一乐，哈哈哈哈，我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郭大哥吗？郭宗德仔细一瞅，哎呦，这不是别人啊，这是崔家庄的首富，此人叫做崔德成。知道这个人父母早已经去世了，给他留下这么一大片的家产。这个人呢一天到晚的游手好闲，人家吃喝全部发愁，家里边甭管是立着的房子，躺着的地，骡马成群，可以说是个阔主。人家过来双手一抱拳，我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郭大哥吗？这位郭宗德呀立刻上前行礼，哎呦，原来是崔家公子，崔家公子爷您好啊。哎呀，郭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来来来，你看我总想跟你交个朋友，老没个机会，今天我碰见你了。行了行了啊，把场子收起来，行行行，今天兄弟我做东，走走走，咱们上酒楼上好好喝点酒去，好好喝点酒去。哎呀，崔公子，您看我怎么，嗨嗨嗨嗨，别老这么叫成不成啊，我都跟你叫哥哥了，你就不能赏出这么一个字来跟我叫声兄弟吗？我听着也痛快，我听着也好听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上酒楼去，我请你喝酒啊，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。愣把这郭宗德呢拉上了酒楼，叫了这么一个单间儿，点了菜，要了酒，酒菜上来之后，两个人推杯换盏，这就喝上了。 哎呀，郭大哥呀，你可是有本事的人呐，你怎么落魄到这种地步？哎，我这个家里边是一贫如洗，我也不怕你笑话。我那个娘子呢，一天到晚的老嫌我家穷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实在是惭愧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郭大哥，这么着嘿，兄弟，我一直仰慕你的大名，啊，我跟你拜这么一盟，把兄弟，你看怎么样？郭宗德这么一听，您那么有钱，我这么穷，恐怕我高攀不上。您这是说什么话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着啊，咱也甭动地方，就在此处。那个酒保，上来，上来，你们这有香炉没有啊？哎，给我们来股香，听见没有？今天我跟我郭大哥这儿，就在你们这儿，我们就拜了把兄弟了。两个人磕头啊，就拜把兄弟。紧跟着，这位崔德成啊，立刻吩咐家人拿出来100两纹银，交给了郭宗德。郭大哥，这是今儿咱们的见面礼，您拿回家去呢，先把家里边安置安置，一两天之后，我到家里边，我去拜望您，我去拜见我那嫂嫂，您看如何呢？啊，那我就快领了。什么叫快领了？哥俩们有这交情，这是应该的啊。怎么着，来人呐，赶快的送我郭德哥回家。郭宗德做梦都没想到啊，哎呦，这是一个跟头摔在皮袄上边了，嘿嘿，居然有这样的阔主跟我拜了把兄弟，他太高兴了。回到家里边就把这100两银子往桌上这么一摆，这花氏俩眼睛全都直了。哟，我说当家的，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呀？郭宗德就把自己如何的练把式，怎么样来了这么一个崔德成，把这些话啪啪这么一讲，现在啊，我有了把兄弟的兄弟了，人家有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把这花氏给乐的，他可就忘了呀。那个崔德成凭什么要跟郭宗德拜把兄弟？凭什么白花花的银子说送就送了100两呢？这里边大有原因。就是这个崔德成啊，您别看20多岁了，他呢仍然是光棍一人，不是家里边娶不起媳妇儿。这小子专门的愿意拈花塑柳啊，他在外边只要是看见谁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，他也不抢，怎么办呢？就用这个淫情勾引人家。那天呢，他出来遛弯，嘿，正赶上这花市呢，在门口这么一站，他瞟了一眼，一瞅这个女子啊，嗯，就挺妖艳的，他就动了心了。就跟他手下家人这么一商量，家人告诉他了，这人您可惹不起，那是郭宗德的妻子。郭宗德双锤匠，可不是吗？不过他可是够穷的，给我盯着点。哎，想办法，嘿，我得把他这个娘子弄到我的手里边来。人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的好心，现在跟郭宗德拜成把兄弟了。过了没有两天，就这个崔德成真的带着家人来了。哎呦，郭宗德这两口子对人家是远接高迎啊，是自己兄弟来了。崔德成进来以后见过嫂嫂，跟这花氏啊俩人就开始眉目传情。不仅如此，看了看他们家的房子，哎呦，我的大哥爷，您说啊，咱们哥俩是把兄弟，您说您要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边，兄弟我脸上也无光，这么着，干脆啊，我花钱找地儿，我给您重新盖房子，您瞧怎么样啊？郭宗德说，哎呀，我哪能老让你这么破费，您这说什么话呢？您是不是我哥哥？我是不是您兄弟？对不对？哥俩过得着，谁也管不着咱们。还真别说，这崔德成啊，真找了这么一块好地儿，就盖了这么一个大四合院啊，而且是带后花园的。而且告诉郭宗德了，您也别打把卖艺，哎，这么着，我给您出本钱，您呐多干这么几号买卖，这还怕您将来挣不着钱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着，给弄了这么好几号买卖，又是当铺啊，又是故衣铺啊，还是首饰楼啊，这一下郭宗德呀可发了财了，那是家里边跟过去也不一样了， 不但是大四合院后边带后花园，而且这后花园里边还特意的盖起这么一座高楼来。这花市给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合欢楼。跟谁合欢呢？这郭宗德一天到晚的在外边忙买卖，就他这个把兄弟的兄弟崔德长啊，一天到晚的就泡在这个合欢楼。开始的时候啊，郭宗德还是一点感觉没有，后来当然了，一看自己的兄弟怎么老找他嫂子呀，这俩人怎么老上这合欢楼，这不是个事儿啊。要一想，连房子都是人家花钱盖的，自己这买卖虽然说是挣了钱了，可是有一样啊，这不都是人家给我出的主意，人家给我出的本钱吗？嗨，自己呢有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啊比过去强，我不受穷了。这么一来啊，他在郭家营这儿可就出了名了。出个什么名呢？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做赖头龟。当然了，大人跟他见面谁也不好意思叫，但是有一样啊，这小孩们可不管这套啊，只要一见着郭宗德，这些孩子们追着他喊，赖头龟你吃了吗？赖头龟你要钱花了吗？说这郭宗德起急冒火的，都是小孩，你说你追他们吧，他们仨丫子这么一跑，哎，自己呀先忍了吧。这孩子是越聚越多呀，居然呢都编出歌唱来了。赖头龟赖头龟，有了年钱丢了人，赖头龟赖头龟，花了钱丢了媳妇儿，赖头龟。嘿，郭宗德是越听越气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奸王襄阳王啊，就让那个雷英到郭家营来聘请郭宗德，先把这个奸王亲笔书信交给了郭宗德。雷英走了以后，这郭宗德呀拿着王爷这封书信仔细的观看一瞅，哎呀，王爷催得太紧了，恨不得马上的我就得奔往襄阳，立刻就要举事让我去当这个军需官，我要真是这么一走的话，我家里边可怎么办呢？尤其是我那妻子花氏现在就跟我那个拜弟两个人在合欢楼上边，两个人不清不白的，已经是臭名远扬，你说我是又不能带家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真有心呐，把自己的家眷全都搬到襄阳去。又一想，这一片家业，又是房子又是地，还有这么多号买卖，他实在是难以割舍，善财难舍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够想出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，既能够把家安置好，还能够断了我这个拜弟跟我妻子的关系呢？想来想去，哎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我何不如此这般。这一天呢，他就把他的拜弟请书房，俩人一边喝茶一边聊着天儿。嘿嘿，郭宗德呀，他就生了这么一条妙计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传奇书场》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，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咿呀！ 关云长 知世物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 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郭宗德把崔德成啊给请至了书房，两个人分别落座之后，家人献上茶来，郭宗德把手一摆，家人退出了书房。书房里边呢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。哎呦，嘿嘿，哥哥，您说您把我叫到书房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正在楼上陪着我嫂子那儿聊天呢，有什么话您可快点说啊。兄弟，大哥，你看，你的年岁也不小了，你们呢，又是这么一个有钱的人家，你啊，早就应该成亲了。哥哥呢，想跟你说这么一门亲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崔德成这么一听，哦，赶紧把我找来为这档的事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想呢给我找一媳妇儿，然后我就别缠着我嫂子了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？啊，哥哥，我的事儿啊您就别操心了，跟您说吧，那个媒人呢让我轰走了不知道有多少了，无奈一劫，没有我看上的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哥哥您别操这份心啊，我现在就这么着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郭宗德一听说，是啊，你觉得挺好的，我可觉得可难受了呢。嘿嘿，兄弟啊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你们老崔家传宗接代啊，是不是？这么着，兄弟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到底看上什么品貌的人了，只要你说得出来，哥哥甭管怎么费心也得把这事儿给你办成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哟，哥哥，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，这么着吧，您要是给我说这门亲事啊，这个女子的品貌没别的，得跟我嫂子一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郭宗德一听，你也说得出口啊，你这不是诚心寒碜我吗？但是吃人家花人家也不敢翻脸呐。兄弟，你说吧，到底有没有你看上的人物啊？哥哥一定给你办成喽，你看怎么样？崔德成这么一看，他今天真有点急了。哈哈，这么逼我，那行了，我给你出个难题吧。这崔德成啊，眼珠这么一转，哥哥，您要说我一个看上的没有，那也不是哦。你看上了，我看上了，就是清明这个上坟插柳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小妞，哎呦，长得那就别提多漂亮了。她是哪一家的？也不是别的，就是咱们这个温家庄那儿有个温红温老员外，她的女儿名叫做温婉玉。哎呦，我看她那么一眼呐，我就是神魂颠倒的，哎，无奈一劫呀。我一打听，感情人家是已经许配人家了。啊，他许配哪一家了呢？许配的就是朱家庄的朱文的兄弟，名叫朱武。您也知道啊，朱文那是个文秀才，他这个兄弟朱武那是个武秀才。哥哥，人家都许配人家了，我想也是白想啊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一边说着话呀，一边撩眼皮就看着郭宗德。那意思，你不是非得让我娶媳妇儿吗？我跟你说出来了，你说怎么办吧。他没想到郭宗德微微一笑，兄弟，还甭说他是许配人家了，他就是有夫之妇，只要我兄弟看上了，哥哥就一定把这事情办成。兄弟你等着吧，咱们也快后天就成亲。呵，崔德成这么一听，你吹吧你，老朱家就是那么好说话的，让人家退亲就退亲。行嘞，哥哥，我听您的啊。紧跟着伸了个懒腰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就上楼上接着跟我嫂子聊天去了。一转身呢，他出了书房，奔往后花园，又上那个合欢楼，哎，那合欢去了。 郭宗德一想，这件事情我得赶快办，马上吩咐家人准备下八盘的花红彩礼，随着让家人备好了马匹，他呀骑着马带着家人抬着这些花红彩礼直接的就奔温家庄而来。来到温宏温老员外的门前了，郭宗德甩镫离鞍下马，家人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，开门的正是温宏温老员外。温老员外把门这么一开，抬头一看，哟，眼前站着的这不是赖头龟郭德宗吗？他是当地一霸呀，我跟他素无来往，今日带着这么多的人，拿着这么多的东西来到我的家门前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郭宗德一看见温老员外了，赶快上前行礼，老伯父直男给你见礼了。哎呦，郭大爷，郭大爷，那什么、您屋里坐呀，啊，咱们屋里喝茶，好，叨扰了。说着话一抬脚他进来了，家人拿着东西也都跟着进来了，让着客厅之后分宾主落座，赶快的给他献上茶来。哎呀，郭大爷，今天您怎么有闲工夫来到我这儿啊？啊，哎呀，老伯父，直男闻听您有个千金令爱啊，长得非常的美貌，我呢有个败弟，也不是外人，说出来您一定知道，那就是崔家庄的崔德成啊。他们家是要钱有钱的，人呢也相当的不错，直男想在从中做个宾人，您看如何呢？宾人就是保媒啊。这位老员外这么一听是连连的摇头，哎呀，我的爷是万万不可啊，有什么不可的呢？难道说我那个败弟还配不上您的女儿吗？哦，不不，话不是这么说，是这个拙女啊，她已经许配人家了，许配的那是朱家庄朱温的兄弟，名叫朱武，这件事情是万万的不可呀。孩子们，有，把彩礼放下，走。嚯，不答应也得答应啊，这愣要把这个花红彩礼往这儿这么一放。老员外当时急了，过去就拉住他的胳膊，哎呦，郭大爷，郭大爷，这是万万不可的事情啊，啊，郭大爷，郭大爷。郭宗德呀，就把胳膊猛的这么一甩，老人家噔噔噔退了好几步，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坐，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哼，老儿，真真的不识抬举，告诉你说，后天抬人，走。说着话呀，郭宗德就带着这些恶豪奴出去以后，上了马匹，带着这些恶豪奴是扬长而去。温宏温老员外坐在家里边是嚎啕大哭啊，老伴儿去世的早，就剩这么一个女儿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，哎，实指望呢把女儿嫁给朱武以后，哎呀，有这么一个腾龙快婿，自己后半辈子也有个依靠。今天这真是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街坊邻居一听见，呼呼啦啦的全都过来了。哎呦，温老员外，温老员外，这是怎么了啊？刚才我们怎么看见那个赖头龟郭宗德带着人还拿着东西上您家来了？这到底是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列位高邻呐，你们说说，我们招他惹他了，他看上我家的闺女了啊，他非得说要做个媒，要把我家的闺女嫁给。哎呀，就他那个败弟不是东西的崔德成，您说这怎么能成的？再者说呀，大家全都知道我的女儿已经许配人家了。我刚这么一摇头，他呢就把这花红彩礼硬放在我们家，他还说了后天就要抬人，这不是强抢民女吗？你们说天下还有奖励的事情吗？让我这可怎么办呢？街坊邻居这么一听啊，出这事儿了，干脆这回跟他甭客气，哎，他不是有本事吗？架不住咱们人多呀，干脆咱们多找几个人，咱们跟他们一玩，跟他打架去。美国人说，嘿嘿嘿，别打别打啊， 打完了又怎么着啊？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吗？他有多大的本事，外号就叫做双锤将，打不过他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如啊，咱们上县衙门告他去。那国说你得了吧，告谁呀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人家现在跟县太爷那是换帖子把兄弟，上县衙门告去。哦，县衙门告不了，干脆上府衙告去，反正能把他告倒喽。大家伙这么一说，老人这么一想，干脆呀，我还得上我们那位亲家那儿，哎，到朱家朱翁，跟那哥俩朱文朱虎好好商量商量。对对对，另外我也得把这事告诉女儿一声啊。列位高林，列位高林，你们说的全都对，我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了。我得跟闺女好好商量商量，我得去趟朱家庄，没别的，二婶您留下一步得了。我走了以后，我这闺女她可别想不开，您陪陪她啊，行不行？我到朱家庄跟那个朱文朱武他们哥俩好好的商议商议。于是老人家赶快跟着二婶来到后边，就把头的事情跟女儿这么一说。人家姑娘温婉玉呀，那是跟随着父亲读过不少的书，熟读烈女传，另外人也是饱览群书。听爹爹今天这么一讲，孩子这个眼泪呀，就跟断了线的珍珠一样，吧嗒吧嗒直往下掉。爹爹呀，爹爹，他后天真要是强抢我的话，没有别的，女儿我只有一死了之。哎呦，闺女，闺女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你要是一死，老爹爹我也活不了了。没有别的，我到朱家庄去，我跟那哥俩好好商议商议。二婶，您多操心啊，您陪陪我闺女啊。行了，您放心吧，您赶快上朱家庄。哎，是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老人家呀，要说从温家庄奔往朱家庄，那也是八里地呢。老人家噔噔噔噔连跑带走吧，急急忙忙的奔往朱家庄而来。来到朱家庄，朱文朱武的门前，啪啪啪这么一叫门，里边有家人马上把门开开了。一看，哎呦，老员外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跑得满头大汗。老员外气喘吁吁的呀，啊，没别的，我问问你们大爷在家没有啊？啊，我们大爷不在家。大爷不在家，那么二爷也不在家啊。老人这么一听怎么着？哦，那么大爷二爷都不在，你有什么话您进来说成不成？别站在门口的。哎，是是，我进去，我进去。家人呢就把他领到了后边的亭房，让他坐下，给他倒上水。老人家哪喝得下去呀？哎，你们得跟我说说，你们大爷二爷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啊？他们上这个南乡啊收租子去了，能不能赶快送个信把他们给请回来？我这可有急事儿啊。哎呦，老人家您到底有什么急事，您说说我们听听。老人呢就把郭宗德怎么样带的人到家，怎么跟他说的，怎么愣把这花红彩礼给放下了，而且说好了后天要抢他的女儿啊，出这个事儿了。哎呦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您要是前两天来，跟您说就这点事儿不算什么。不但我家大爷二爷在家呢，还有这么一位沈大爷，沈大爷本事可大。我跟他这么说，就郭宗德呀，照样能把他给扳倒喽。可是现在不成啊，沈大爷也走了，而且我家大爷二爷奔往南乡，您说现在给送信啊，现在给送信，明天他回得来回不来呀？按说呢，要是找这么一匹快马马上往外跑的话，嗯，我想着许能够回得来。那你们就赶快的搬一搬行不行？这可是，最好是把大爷给找回来啊，大爷办事比较稳重。再者说呢，二爷要是来了，你说我们这温之间，我有好多话也不好说呀，是不是啊？另外他脾气不好，他也爱着急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他们在亭房里边啊正说着这些话呢，突然间窗门帘这么一挑，从外边走进这么一位老太太来。家人一看，赶快就给这温老员外给引进。您看看，这就是住在我们家的甘老太太。这员外傻了，你们家没这么一位老太太，怎么又蹦出这么一位甘老太太？这是，看，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这位老太太可不是外人，那就是啊我们大爷二爷的拜弟。 那位沈大爷的姑母，哎，也就是我大爷、二爷和沈大爷的姑母，干妈妈。是，干妈妈，肖老儿这厢有礼。这干妈妈怎么来了呢？干妈妈住在人家朱文、朱武的家住。那个沈仲元呢，已经保着大人奔往武昌走了。人家那哥俩要上南乡啊，去收孙子去。临走的时候一再跟干妈妈讲，您看我们哥俩出去，家里边就跟到您自己家一样，这些仆人们您该分配他们干什么就分配他们干什么，没别的，您多操点心，姑母您替我们看着家啊，我们出去办点事儿，没有他妈三两天我们马上就回来。刚才啊，这干妈妈在后边一听，哟，头怎么这么热闹啊，就来到这亭房的后窗户这儿侧耳细听，也有他听明白的，也有他没听明白的。一想，我既然住在人家家里边来了，这件事情我得问一问，别真出什么事儿来。所以干妈妈绕到前边一挑门帘进来了。温老员外跟干妈妈见完礼以后，哎呦，您看我住在人家家里边了，这个事儿呢我就得问一问，没别的，老员外，刚才我听您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这么急得火上房了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温老员外啊，又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的跟干妈妈这么一说。干妈妈坐在那儿，人家啊眼珠这么一转，哦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您呢也先别着急，咱们必定得想点办法。是啊，家人在旁边搭茬了，您看干妈妈在这儿的吗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您要是前两天来一点错都没有，不单这位沈大爷在这儿呢，咱还有一位案院大人呢，是讲文的讲武的，咱们全都不在乎的，就是您来的时间呢有点不对。这正说着话呢，就听后窗户那儿有人说话了，妈呀，妈妈呀，您过来一趟啊。哟啊，那什么，温员外您这儿坐一坐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这干妈妈一听是自己的女儿在后边叫她呢，赶快的从前边出去，又来到后边见到她的女儿，说了那么几句话，然后一转身呢又来到前边回来了。温员外这么一看，干妈妈脸上面带喜色，哎呦，干妈妈您这是，哎呦，没别的，跟您这么说吧，刚才咱们在这儿说话呢，我那个闺女呀在后边她全都听明白了，她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我那个闺女呀爱打抱不平，爱管闲事儿，她说了她愿意替温家的姐姐呀上一次花轿，她呢内藏短刀，下轿以后啊就把他们那些人杀她个一干二净。啊，还甭说温员外啊，就是屋子里边这两个家人也都傻了啊，这个万万的使不得呀。哎，你哪知道啊，我这个女儿她就是这么脾气。这正说着话呢，猛然间从外边噔噔噔风风火火的跑进一个人来，家人这么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家的大爷朱文。朱文怎么突然间来到这儿了，谁不知道啊。朱文进来以后先给干妈妈见了个礼，姑母您好啊，紧跟着一转身就奔往了温员外这边。哎呀，老伯父，哎呦，贤侄啊，你可回来了。哎，您什么都甭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回来以后在道上听人家纷纷议论，我急急忙忙的带着我的家人立刻就到您的家去了。到您家以后正碰见那位老太太，老太太把前头的因由跟我这么一说，说您到我们家来了，所以我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了。这件事儿您别着急啊，全有直男我办的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写成的咱们告他去。但是呢我也知道上县衙告的跟没告一样，那个县太爷跟郭宗德两个人是换了铁的把兄弟，您想想我上那儿告他去等于白告啊。所以我想好了，写好了成文之后我立刻奔往府衙，上府衙我告他去，我就不相信我搬不倒这个赖头龟。干妈妈在旁边那么一看，这倒不错，嗯，对，你应该这么办。哎，咱们动文的还是比动武的强，对，我给你容墨，你赶快的写成的。 干妈妈在旁边给容着墨。这个朱文呢，人家是文秀才呀，写这个状纸呈子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拿起笔来，唰唰唰，笔走龙蛇，眨眼之间就把这个呈子给写好了。然后呢，吹了吹，干了，往怀里边这么一揣，叫上家人朱福，备好马，咱们马上就奔往府衙。哎呦，这温老员外看到这儿啊，心里边总算是踏实了一点了。朱文带着家人骑着马，直接的就奔长沙府而来。来到长沙府，这么一问，糟了，怎么？就是那位太守大人邵邦杰呀，人家护送大人回武昌，刚走，你看，怎么这么不凑巧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说得什么时候回来一问，那可日子定不准，也没准啊，三两天，也没准五六天。这怎么成呢？哎，没办法，回去吧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您说怎么那么巧，正路过这县衙门。这朱文一想啊，尽管这个郭宗德跟这位县太爷两个人是换了铁的马兄弟，嘿嘿，但是你怎么着也翻不过李谦。难道说你这个县太爷真敢贪赃枉法不成吗？你真敢办出这样的事情来吗？嗯，我呀先上这儿告上一状，你不准我的状子，我过两天再上府衙告状。哎，这也算不得我朱文是月牙告状。对，主意想好了，他呢就告诉他家人朱福福大爷，走，咱们上县衙。县衙告诉他，朱福还一再拦着他。哎呦，大爷，您可得想好了。可谁都知道这位县太爷跟那位郭宗德他们两个人是换了铁的马兄弟，您到那儿您这不自投罗网飞蛾扑火吗？大爷您听我的啊，咱们回家呢再想点别的办法，万万的不可上县衙告状。哎，你怎么了呢？他县太爷他当着谁的县太爷？难道说他是给郭宗德当这个父母官的吗？我就不相信他就敢枉法。哼，我呀如果在这儿告不下来的话，我上府呀我连他一块儿告，一再的要去这家人也不好拦着呀。主仆二人呢翻身下马，牵着牲口就来到了县衙的门前。朱文把牲口交给了家人，自己知道今天不是放告的日子，那儿呢哎有这个堂鼓，只要是一击打堂鼓，大人马上就会升堂审案。所以呀，朱文急急忙忙的来到堂鼓的跟前，堂鼓的旁边就放了一个大鼓槌。朱文就把这鼓槌拿在手中举起来，刚要击打堂鼓，就在这功夫就听见有人呼唤，哎呦呵，那不是朱大爷吗？您慢着敲慢着敲，嘿，我们哥俩正在找您呢。说着话，只见从身背后那个门房里边出来两个差人。这两个差人呢来到朱文的身旁，不容分说掏出锁链的花楞就锁上了朱文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

那最后再为大家通报一次啊，瑞麟羊奶粉自5月1号就要正式涨价了。现在起呢，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涨价前的最后一批89元的瑞麟羊奶粉，订购8盒就送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车，买菜、野营、去超市拎重物、爬坡上楼还自带折叠凳，排队累了、散步累了、逛公园累了，一拉一抽就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，非常的实用。最后30秒钟了，立刻下单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咿呀！关云长，是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靠山王杨凌一心要灭掉南陈，他亲自带领强兵勇将攻打马明关。马明关总镇陈元帅听军卒报告，周围的城池均已沦陷，自己在孤军作战，这座城肯定保不住了，又怕城池失守，将士军卒和百姓被杀，故此嘱咐大家，我战死之后你们扯白旗投降，所以单人独骑来到城外干嘛来？拼命来了。程则臣一个人来交战，倒把老杨林吓了一跳，心想耶，这主真可以呀、我在万马军中有斩将夺旗之勇，杀敌将如探囊取物，没成想他一个人赶来迎战，想到这暗自点头，哼，好样的。可惜呀、这姓程的保了个昏君呢、如果保明主，这可是盖世豪杰。想的这用囚龙棒一指，呔，对面来者可是长春关总镇程则臣吗？正是你家总镇爷，你可是杨林？不错，果来一战，甭废话。杨林闻听哈哈一笑，程则臣哈哈哈哈哈哈，你真是罐子盒子也应该有个耳朵呀，你该听说过杨林的名字。眼下马明关寿春关已破，我念你是忠臣，不忍将你打死，劝你走双枪将丁彦平的道路，献关投降，想你保那陈后主荒淫无度，天下人离心离德，保他何意？呸，杨林住嘴！虽然陈后主失了德性，然而我失君禄报君恩，纵然死在你的囚笼棒下也死而无怨，不必多言，快撒马一战。说罢举起大斧子催马来到切近，奔着杨凌刷劈了下来。那杨凌微裹离手灯，举右手棒往外一挂，咯噔，把大斧子挂开，右手棒奔程元帅顶梁砸起来。程则臣见状急忙举斧的招架，二马巴拉一撮蹬，杨林换裆转腰，右手棒向程则臣的后脑砸起来。杨林这手来得快，来得猛啊，使程则臣想举斧子迎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把程则臣打个马死人亡。 连人带马扑通倒在了疆场。长春关守将一看总镇爷被人打死了，立刻有人去衙门给夫人报信。夫人莫氏听了丈夫的凶信，哭得死去活来，要上吊自尽。有人劝夫人呐，千万别想不开呀，您死了不要紧，公子可怎么活呀？这可是老程家千顷地一棵苗啊！再说您若死了，我们总镇爷的仇可就没有人报了。夫人莫氏听了这番话，擦干了眼泪，含悲忍痛，收下金银细软之物，领着儿子一郎偷偷地逃出了关城，趁乱走的。上哪去啊？回娘家山东东昌府东阿县。所以两个人就在这落脚了。逃到这里之后，无亲无故在斑鸠镇上找到一所房子，一拉六北房三间，他们母子二人搬进去住，在斑鸠镇定居了。再说靠山王杨林打死程则臣，攻破长春关，但是南陈还没灭亡呢。当时啊，还有大将罗毅呀、啊。罗毅在砀山洼一战大破隋军以后，带领10万精兵直捣河北，一直杀到北平府，占据了幽燕九郡。隋文帝二发南陈，派人挡住罗毅，不让他南下，一面又派靠山王杨林向南冲杀。南陈因为没有罗毅这员猛将，才被杨林连破三关，国破人亡。后来呀、啊，秦旭拔剑自刎，陈后主也就是陈叔宝被俘，金陵被攻破，南陈宣告灭亡。你别看南陈灭亡，罗毅为给岳父秦旭报仇，率兵攻打长安，第一次打到石门镇，第二次打到太原府，第三次只打到潼关东北的霍州城。杨坚实在没办法了，打不过呀，怎么办呢？只好命颍州王杨义臣和昌平王邱瑞、双枪将丁彦平几位南陈降将出头，干嘛呀？与罗毅讲和，许给罗毅自立北平王，听调不听宣，生杀自主，王位世袭。罗毅一看南陈已经灭亡了，我还给谁报仇啊？给我这么大面子算了吧，这才休兵罢战，领兵回到北平府。至此天下才稍见太平。咱们回头再说程则臣的夫人莫氏带领程一郎，也就是阿丑，当年只有7岁，来到了斑鸠镇，可就苦了。因为莫氏夫人离家长久，家中亲人已经亡故，没有亲人了，只好在众乡亲的帮助下开门立灶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日子。当时程咬金只有7岁，不能养家糊口，只有凭着逃出长春关时所带有限的细软变卖维持生计，这等于啊坐吃山空。一晃过了1年，程咬金到了8岁了，老太太把程咬金送到私塾，托付个好老师教他念书识字。哪知头天上学，老师教他念百家姓，程咬金不好好念，老师气得打他一板子，他一闪躲过老师这一板，他当给老师一脚，把老师踹趴下了。老师气得啊半天说不出话了，最后说啊，你走我不教你了，把他送回了。莫氏一看着急了，就问先生啊，你怎么把孩子给我送回来了？先生说， 我打他一板没打着，他踹我一脚，我没法教他。哦，那我回头好好管他，再给您送去。行了，别，你别送来了，我教不了。先生走后，程夫人问程咬金，你怎么不好好念书呢？程咬金说，娘啊，你别教我念书了，我念书就脑袋疼。他妈生气了，教你念书你不念，长大了两眼漆黑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可是又想，丈夫阵亡了，孤儿寡母的，娇惯孩子一点儿也是有的，不念就不念吧，长大就好了。谁知道啊，一年小二年大，程咬金就是不好好念书。哎，不好念书不是吗？好打架，仨一群俩一会儿的打架惹事儿，家里倒是不闷得慌，天天有人来告妈妈说，瞧你们家丑啊，当妈的还得出去安抚人家，得啦，瞧我的，回头我打他。莫氏认为等孩子大了就好，哪知道越大呀，他打架打得越凶。为什么呢？他比别的孩子都高一头，炸一倍，力气大，比他大好几岁的孩子一伸手都打不过他。呵，惹得人家天天登门告状。哎，程咬金有个好处，别看他也好打架，可非常孝顺，老娘说什么他从不顶嘴，可有一样，出门就把娘的嘱咐忘了。等到长了十七八岁了，嚯，个子也高了，模样更吓人了，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头如麦斗，面如蓝靛，大白露头，扫帚眉，两个眼珠子耷拉眶外，一脑袋红头发，怪吓人的。咱这部书啊，有三个蓝靛脸，一个是程咬金，再就是小林官善通善雄信，还有一位愣英雄七彪齐国远。程咬金往那一站，比一般人高一头，炸一倍。你说他在疆场打仗可以了，要在家里闲着没事打架，谁不怕他？程咬金还有一个好处，是把蒙人的骗人的，要叫他碰上，他得把这人打个半死，谁要困难了，他只要有了钱转脸就给人，很仗义。所以当地的坏人都骂程咬金，那些穷人老实人还说程咬金是好，管他叫程爷。单说咬金二岁那年，由于多年的坐吃山空，家境已经相当贫寒，母子二人生活十分困难，又加上咬金天生的饭量太大，只出不入，生活没了着落。程咬金又不会干啥，自幼游手好闲，不会做买卖，整天东走西逛，惹是生非，大家给他送了外号老虎，叫程老虎，人们又怕他又爱他。单说有一天，程咬金逛了一上午了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就来到一个卖切糕的店铺里，进了店铺，一不问价，二不打招呼，直奔切糕。来到切近，是伸手就抓。掌柜的一看，哎，怎么着？放抢啊！我说伙计们，程老虎抢来了，抄家伙呀！就这一嗓子，店里的伙计拎着家伙呼啦就围上。程咬金一看，哎，干嘛？没有打人呐？啊？哎呵，来不少啊，还多人，都上来。你爷爷要皱个眉头不算英雄。大家一听啊，呸，你什么英雄啊，啊，整天东游西逛不干正事儿，连狗熊都不如。是啊，你敢成英雄，简直不知道脸卖多少钱一斤。哎，小子，你快说多少钱一斤。哎，这脸皮卖给你也好当切糕钱呀。这小骂人，打他！众人抡起手中棍棒，冲程咬金打了下来。说起来，程咬金是饿极了，饭量大，半天没吃饭，所以上去抓切糕。 可是有人打他，他不干呢。小子们，你大爷身上正痒痒呢，打吧。就在这阵儿，一个火气，呜，手中的棍子奔他劈头砸起来。再看程咬金，一不闪二不躲，左手一躺，顺手捧把棍子抓住，右手照那火计，呜，啪，就一巴掌。这一巴掌还没使劲儿，打的这伙计来个倒栽葱，扑通一声趴在地下，哈哈哈，打死人喽！掌柜的一看急了，举起拳头，呜，奔程咬金打了起来。咬金伸手捧，把手腕子给抓住了，一抬腿，呜，就是一脚。掌柜的急忙往旁边闪，没闪利索，汤的一脚踹在大胯上，扑通趴在地下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那些伙计往上一围呀，再看程咬金，叮当叮当叮当叮当，一会儿趴下六个，那边还有俩哼哼呢。嘿嘿，怎么样，打不过吧？好小子，你敢大闹我们切糕铺，打我们，找你妈告状去。别，我不打了不行吗？咬金一听要找他妈告状去，可把他吓坏了，他蹭的一声窜出切糕铺就跑喽。卖切糕的掌柜的挨了打不肯罢休，直奔咬金家向莫氏老夫人告状。老太太免不了一番赔情啊。到了晚上，程咬金才回到家里，见他老娘面沉似水，心里着慌，硬着头皮问娘啊，您是怎么了？老太太说，丑啊，你给我跪下。程咬金哪敢违抗母命，扑通跪那块，挺大个子跪在那儿。老太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起来，连哭带数落呀，阿丑哦，你不给我省心呐、啊！你爹在长春关被打死之后，娘千里迢迢带你逃回家乡，教你念书你不念，字儿字儿不写，活活不干，就知道在外边打架斗殴，惹是生非，照这样下去你叫娘怎么活呀？我非死在你面前不可哟。娘啊，您别哭了，您哭我心里难受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嘴说改，出了门就不是你了，你看咱家四壁空空，花的精光，要这样娘非饿死不可呀。娘啊，我错了，我改。那我学干活还不行吗？你能干什么？我不惹祸了，娘叫干啥我干啥。丑啊，你要是真能改了，娘还有个盼头，不然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娘你别死，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呢？我听话，那你说叫我干啥？老太太一看这么大个子了也哭了，你有把力气，靠力气吃饭也够咱娘俩活的。明儿个在咱俩前儿给你说门亲事，娘死也放心了。娘啊，你别说远的还说近的吧，我刚有一身力气可不知道干什么呢。孩子，天下饿不死瞎眼的麻雀，你没看人家干啥吗？我前天看有好多推盐的，推盐的在上坡的时候推不动，要找些人呢帮着拉坡，你不会干这个吗？程咬金一听一拍脑袋，对呀，娘啊，我也去拉坡去。做点短工挣钱儿，好养活娘。哎，孩子，要这样啊娘可就省心了。一夜无书，次日天光放亮，程夫人叫醒咬金，丑啊快起来，娘已经把饭给你做好了，吃了饭去拉坡去吧。程咬金急忙起床，吃了饭，出了家门，来到推盐人必经的土坡下等候。过了一会儿， 只见个中年汉子推着一车盐来到坡下，程咬金走上前问道：这位大哥，你雇拉坡的吗？那个汉子看了看程咬金，我正要找个拉坡的呢。你能干吗？ 我行。这位大哥，今天这个坡我给您拉了。 好啊。那个人从车上拿一根绳子拴在车的前边，又套着个扣递给了程咬金。 兄弟，拿着咱们走吧。 程咬金看看那个汉子， 大哥，这是干什么呢？ 哎，兄弟，感情你全不懂啊。 咬金说，我怎么不懂啊？ 哎，拉坡是我在后边推，你在前边拉，你给我拉到坡顶，我给你钱。现在你不接绳子拉车，这银子我能给你吗？ 大哥，你绕住了。 啊，我怎么绕住了？ 人家拉坡是一个人推一个人拉，我这拉坡的 你甭推了，我一个人拉就行了。 啊， 你一个人拉？这车盐可是500多斤呢，就这么陡的坡，你一个人能推得动拉得动吗？ 大哥，那你就瞧好吧。 说着程咬金走过来，架起车把，推着车子滋扭扭滋扭扭向坡上推去。那个人一看大吃一惊啊，往日推着500斤盐来到了坡下，一个人推一个人往上拉都挺费劲儿，今天这个大个子一个人推的倒显得挺轻快，嘿，真有力气啊！明儿个还得雇他。等咬金推着盐车来到坡顶，那汉子还没走道了，等他气喘吁吁的赶到了坡顶，程咬金早在坡顶上歇了半天了。 嘿，兄弟，我服了，您真是好力气，明天呢还给我推吧。 哎，好好。那个人给咬金5钱银子，随后推着盐车下坡走了。程咬金第一次自己挣钱花呀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到肉铺称了斤肉，兴冲冲回到家里，见着他娘如此这般一说，老太太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阿丑啊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正经差事，比起打架强多了。 娘，我听你的。 第二天程咬金又来到坡下，帮着那个人把盐车推到了坡顶。他问 大哥，你这一车有多重啊？ 500斤。 嘿，太少了，不过我推的。 明儿个你装他1000斤吧。 啊， 你推得了吗？ 嘿嘿，告诉你，就是1500斤我照样推着走。 好。那汉子虽然吃惊心里高兴，第三天果然装了1000斤。程咬金毫不费力地推到坡顶，过了一天又装了1500斤，程咬金还是没费多大劲儿推过去了。那些推盐的都眼红啊，心想，嘿，张三有个好帮手，我怎么没有的？没别的，俏行。这一天咬金推完盐回到家中，刚坐下有人来找他。哎，兄弟啊，你给张三推盐多钱呢？ 一天给5钱银子。 太少了，张三小气，明天我给你6钱。程咬金转过天来辞退了张三，给李四推。转过天来王五又来俏行。程咬金这钱越挣越多，日子越过越好，老太太越来越高兴，手头也有了几许。可是程咬金犯众怒了，大伙儿一想，钱叫他挣了，我们怎么能插圈网套把他弄进去，叫他别吃这碗饭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。